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原来头先有啲嘢冇补充，咁咧基本上咧，今次嘅选举结果就唔系15条名单赢12条咁简单嘅，基本上泛民系有325个选委席位。咁呢样嘢有啲咩咁犀利嘅地方咧？咁基本上泛民咧系 capable 去提名两个人最多啊入闸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好悬疑啦。咁因为过去嗰两届行政长官选举呢，泛民系有候选人嘅。咁变咗今年泛民系有能力推荐两位候选人去参选嘅时候呢，反为就你冇见过一个所谓叫泛民嘅代表就系提过泛民有人参选。咁当然就系话你之前梁一杰参选过，何俊仁参选过，你都知道件事基本上就好难顶。难顶嘅地方喺边度呢？咁据何俊仁亲自口述呢，就其实真係见嗰啲选委其实好撚艰巨。因为点解艰巨呢？因为你对住嘅係一个非常之熟政策嘅思维，亦都非常之多人帮手嘅唐英年。咁你基本上嗰两个人係真係想赢呢，佢嘅准备功夫做到好足嘅。咁问题就係话，虽然你话铁头做咗咁耐立法会议员，对啲政策都系叫做有相当认识啫。咁但唔等于所有政策其实佢都系有 solution。佢只系有个 general picture 嘅啫。咁问题就系话，你对住嗰啲叫选委，所谓叫accountant 个界别嗰啲真系 accountant 嚟，咁你要同佢讲 number， 死得啦！即系你要同啲教授同阿大妖嗰啲吓讲高教界，死得啦！即系有啲政策都唔系个个人系呢头刨嗰头就会熟嘅，咁所以基本上呢，你要应付一个行政长官嘅选举工程，亦都系非常之吃力吓。咁啊，先唔好讲钱啦吓，就算你搞掂到条数咧，都基本上系非常之吃力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 CY 唔选咧，系非常之啱嘅，因为你要知道啦，有家人喺医院，绝对唔系一件易过嘅事啦。不过讲翻转头。有啲料其实上个礼拜五已经准备咗啦。第一个问题，究竟689弃选系咪因为真系因为佢个女？其实嗰日都其实有啲人都觉得，喂，我哋系咪应该多谢齐恩呢？咁样咁原则上入咗医院嘅人咧，大家唔应该攞佢开玩笑嘅咁但系亦都有一个所谓叫做鬼故啲嘅讲法，就系话突然之间点解去医院呢个时候佢先会俾你及得到呢？吓，点解苹果嘅记者又咁神通广大，突然间系跟到个唔想俾你跟嘅人呢？仲要喺殓房出入入呢？吓，突然之间就嗰两日突然间苹果就好多嘢睇嘅吓，亦都好多消息就系话，其实可能689个女叫咩名啊？啱先啊，齐恩系，齐恩挨唔到好耐嘅，即系佢可能性命有危险啊，亦都曾几何时咧，都系令人担心过嘅情况啦。于是咧，689真系要尽一个好爸爸嘅责任。哇，屌你多么的伟大啊！689，你做我老豆就好啦，把你有钱，仆街你好似个提款机咁，你唔捻俾钱我，转头我就喺个包勤尼嗰度除两件衫，突然间搵啲唇膏搽红块面，咁我同佢可以勒索你攞下钱，转头你再唔俾嘅，我又可以同啲记者讲 ，she's not my biological mum， 咁你嘢都讲捻得出口啊！真系大佬，你真系一个黄大仙嚟689，我真系觉得你系一个好爸爸，你见到个女咁辛苦，你又唔选啦，系咪几好呢？但我想提下大家，好似佢唔系呢两日入医院嘅。好似据说江湖传闻佢都好似入医院一段时间㗎喇。咁而呢一段时间 CY 做緊咩呢？其实佢又好高兴咁，兴高采烈咁话俾香港人听，佢係非常之对佢呢个选举工程係准备充足。即係佢突然间係扮起个慈父样，突然间就要做一个好爸爸，亦都突然间呢要做一个好老公咁解啫。咁即係你要知道呢，689呢个人呢做呢四年係俾人问好多，妈都穿㗎喇，仆街。即系我真系唔知道一个人系俾人问候咗四年，佢阿妈究竟系咪一路打黑字打紧咗四年？ 屌你老味！即系佢系一个 mentality 几咁强嘅人啊，区区佢女入医院系阻止唔到个连任啦，你老味！你叫我买100万落去啊，屌我当埋底裤我都买啦！即系其实睇完今日嘅选委选举，你开票咧，你要知道佢弃选其实得一个结，即系其实得一个结论，一个原因。我系从来都同大家讲，所谓叫对选举嘅掌握咧，中联办个掌握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准确。你要记得喺黄埔选区选嗰时，竟然系有个候选人话俾选民听，佢系争100票，佢会当选。即系佢哋个选举工程系可以准到咁噶吓，当大家认为佢系共谍嗰刻，佢系真系有能力知道自己有几多票够唔够噶，系讲紧系几个 percent 嘅事啊，大佬，你同我系预计唔到呢啲嘢噶，所以我系有理由怀疑中联办已经非常之知道琴日嘅选举结果，已经知道。ABC 阵营加埋泛民是非常之大可能超过601票，即是说无论你中联办怎么样吹鸡，你都吹不到601。要防的是防什么呢？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是防第二轮的选举。那你当然就是说，你当你泛民可以 nominate 你一个人， CY 自己又可能有本事找到提名他入閘的，那问题 ABC 又不会少票的、哦，你问下阿李嘉诚先生，你问下佢旗下嗰啲所谓叫做上市公司有几多票？喂，佢都揸住400几嘅，咁你嗰啲有钱嘅人揸住400几，佢又可以 nominate 你一个，你泛民又可以 nominate 你一个，咁 CY 又可以 nominate 你一个。喂，佢哋最大公因数就系 ABC 啊嘛。你假设第一轮嘅选举689系冇601票，即系已经好捻自堕啦。上次689，今次系601。喂，已经折堕到咁样，佢都冇601票喎、啊。咁你第一轮选举赢唔到嘅时候，咁你第二轮选举泛民系99%一定系支持，有钱佬支持嗰个人噶。咁你到底中央系希望有一个自己预计唔到选举结果嘅选举产生一个行政长官候选人，产生一个行政长官啦、啊，定还是系早早而家 DQ 咗佢？你就唔好谂啦。你明唔明啊？中央系要一个第一轮选举已经系分到胜负嘅人，佢唔会希望你泛民嗰325票系左右到选举大局噶。大家明唔明我讲乜嘢啊？所以泛民嗰325票系决定性嘅，对于 CY 嘅去留。所以唔好同我讲，大家做嘅嘢系冇用，大家行出嚟系冇用 ，voice out 系冇用。当然系有啲。即系譬如，游行人数多寡系咪决定泛民嘅选举，即系选委选举成唔成功咧？咁我当然好难你画一条等号落去，又或者你好难系拉到条线落去。问题就系话，我都觉得中央对香港民情系有充分掌握嘅，即系话你唔中意689，你攞佢嚟笑，北京系知嘅咯。咁亦都系非常之不幸。你是有啲嘢真係要去中聯辦喎，即係你示威呢你同即香港政府講係冇撚用喎，因為禁制嗰個喺北京喎，咁所以你真係要去北即係中聯辦喎，即係又另外一個問題啊，究竟張小明死撚咗未呢？係咪即係 CY 第日去工聯會，即係去工展會呢，張小明就已經撚見咗人㗎啦、啊、即係 CY 已經係一個咩用完嘅尿壺，同黃毓民一樣都係冤崩難臭污糟邋遢。咁你佢係佢身为佢保家嘅张小明，咁当然就係梗係走啦。如果大家有睇到今日嘅红蓝绿，左右红蓝绿，刘瑞兆嗰啲 ,CY 就係好似一塊呢个隐形眼镜，用完就掉。我觉得 CY 唔係隐形眼镜，係一个被人套。你隐形眼镜都係干净嘅，係明亮嘅，係咪係好高贵嘅身段，你避孕套又唔系啊嘛，系污秽嘅，系用完唔用嘅，系用完大家就想掉捻咗佢嘅。CY 就系咁嘅人，同黄毓民一嚿样。咁你所以呢几年有边啲所谓叫打住港独旗号，系嘛？ 同 CY 唱对，即系所谓叫掹猫尾唱对台戏嗰啲人，你真系要小心。嗰啲人绝对系 CY 竞选工程一部分啦。屌，你又同我讲呢啲咁嘅嘢，系咪？咁你所以事实上，泛民系攞咗325票咧，系足以左右到 CY 嘅究竟咧。礼拜五系咪面如死灰咁？所谓叫宣布唔会继续参选。咁好啦，问题就嚟啦。自从嗰样嘢发生咗之后，好多人呢都系高调咁讲咗好多说话嘅。咁大家第一个就会记得，基本上叶柳喺嗰晚六点几已经开緊呢个记者招待会。其实我唔知佢开嚟做乜嘅。即系你系一个行会成员囉，你系一个立法会议员囉。咁但系你唔会见到其他行会成员或者立法会议员会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讲 CY 离任啊嘛？你咁快扑出嚟做乜撚嘢？一句说话，人佢就系想人联想到佢呢个记者招待会同 CY 退选有关。咁大家都知嘅潜台词就系话佢已经准备咗今个礼拜开记者招待会就宣布竞选入闸啦。嗱，我讲过好多次，呢个系竞选入闸，好多人呢。入閘同競選入閘分唔開嘅，理論上競選入閘嘅人係一千個、一百個得，咁但係除翻開每條數咧，基本上入閘嘅人係唔會多六個，即係 as simple as that。咁問題就係話，佢宣布咗競選入閘，係咪佢一定有機會攞到足夠嘅票數？話俾人聽，佢入咗閘咧，唔一定嘅喎，即係你要知道係嘛？咁問題就係話，佢要咁快去撲出嚟話俾自己聽，吓話俾全世界聽，話俾公眾聽，佢撲出嚟，咁呢啲好明顯就係想抽水啦，亦都想表明到俾其他嘅所謂叫入閘競選人聽，佢係一個非常之有能力嘅 contender， 亦都佢唔止一次同公即係同傳媒講咗，佢好似話曾玉成係會為佢站台。即嗱，虽然呢一样嘢佢嘅竞选工程系未开始，我唔肯定，但系我觉得如果曾玉成系决定唔为佢站台嘅时候咧，你大家要好 serious consider 曾玉成系其中一只黑马，即系呢样嘢非常清楚。你当你叶柳喺同传媒讲嘅时候，佢今个礼拜准备出选嗰一刻咧，我相信佢系唔知 CY 会有咁嘅举动。而你会知道 CY 咁嘅举动呢，全香港系真系，我谂系唔会多，我系噏唔出个数目字，我谂真系得 CY 自己知一件咁嘅事。你会知道大家政界出嚟系哗然嘅，就算连住佢最亲嘅行会啊，佢自己嘅 cabin 啊，唔会有人知道呢个咁机密嘅消息嘅。咁当然就系话有人追到佢，呢件事可能就系话黄光亚同佢讲嘅，就系礼拜。佢公布之前48个小时黄光亚同佢讲，即有关选委选举中联办掌握到嘅资料。问题就係呢个咁机密嘅消息，当你 CY 唔辞叶柳都諗住去㗎啦。咁你点解叶柳要咁快出嚟做呢个所谓叫做 announcement 呢？你仲会睇到最奇怪嘅就係话，咁你其他人呢，突然间林郑又出嚟话俾我听，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要去选特首。哇，呢个真系好捻肉酸！你净系话俾大家听一样嘢嘅啫，咁即系话 CY 唔退嘅话，我就唔选啦，兜口兜面嘅。咁 implication 系咩嘢？基本上我绝对系一个 CY 嘅女版，即系话你见到喺 Facebook 传嗰啲图咧，其实系同一张相嚟，嗰张相唔系假，系真嘅。当 CY 换咗林郑嘅样落去，大家睇到好顺眼，都系一个689嚟嘅。咁所以佢基本上系完全系想所谓叫继承所有鹰派嘅支持者，觉得 CY 民望高咧系有原因嘅，因为佢用强烈嘅手腕去镇压泛民，呢样嘢系啱嘅，绝对嚟讲系符合香港而家民情。咁于是 CY 唔选嘅话咧，基本上呢条路线就冇一个继任人。点解啊？叶柳唔系一个咁嘅人咯，点解啊？因为 CY 选，叶柳都继续选，佢点可能将自己一条路线定套同 CY 一样？系唔可能。所以叶柳行嗰条路线绝对唔系 CY 竞选工程，而有人觉得 施瓦竞选工程呢是一只执得过死鸡，于是他就端端堕堕想下有没有办法现在出来参选，那就叫做林郑月娥啦。那你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基本上准候选人有两个啦，那我也相信林郑月娥是够胆去真是去，即是中联办不禁停他的话呢，我想他都是够票入閘的，因为事实上施瓦不会有理由入到閘，施瓦是最多是没办法在第一轮选举赢的，那你第一轮选举赢不到，即是第二轮会输，这个是施瓦的死因。那你如果是林郑入到閘的话，而叶柳又这么有信心曾玉成会帮我站台的话，咁呢两个人都基本上系好顶头大义嚟嘅，而泛民又可以推选多一个，咁呢个问题嚟啦。如果你系泛民，你有能力揸住嗰325票，究竟你系会推荐胡官入去推荐埋薯片叔叔啊，定还是你会两个揀一个咧？嗱，呢个就好奇怪啦。我唔知有冇谂到咁嘅问题。如果中央系想充分掌握呢次行政长官选举嘅工程，佢必定会谂办法阴干你嗰325票，系咪好简单先？如果佢泛民可以任意去提名两个候选人入去嘅话，咁当然就系话会唔会去到最后泛民会自己同自己争票呢？我唔知道，即系我相信泛民喺今次所谓叫300%嘅选举工程，泛民所谓叫做嗰种团结系之前你冇睇过嘅，吓、啊！我即系我有理由相信佢吹行大街嘅时候，即系假设佢真系提名咗两个候选人入閘，临到选嘅时候，佢可唔可以集中票源咧？我相信泛民系做得到嘅，起码今次。咁即系问题就系话，你泛民系咪真系操纵？即系就系有机会影响到个选举结果啦？北京就系唔想呢一样嘢。咁于是北京，如果我系北京，我会点样做呢？我会出尽力，令到泛民冇办法自己手持325票都提名到两个人。咁即係话你会见到琴日第一时间做访问嘅就有人觉得胡官系一个适合嘅人选啦。咁即係胡官会向个325个泛民选委拜票嘅时候，我都相信有人会支持佢啦。咁问题就係话中央会不会用嗰啲手段令到泛民提名到两个人呢？咁例如如果薯片叔叔去到最后选情告急，入閘提名票告急，咁泛民要啲人系咪要帮佢呢？咁到咗嗰陣时呢325个选委就要弃保啦。所以你会预计到一个选举就係话 up to this moment， 我唔知曾玉成系咪真系最后出段，即当然我都觉得佢系有机会出选到啦。咁好大机会嘅就系叶柳、林郑加薯片叔叔。葉柳、林鄭加薯片叔叔，咁你就会好清楚有三条路线啦。咁第一，曾俊华系一个最多香港人熟意嘅一个候选人啦，因为基本上有同佢交过手，有同佢有私交嘅泛民朋友都会觉得曾俊华系比两个女人适合。第二就系一个完全承继梁振英所谓叫做挑拨政策嗰种人。咁佢又会支持林郑囉。咁你至于叶柳就係所谓叫做可能两者取其轻啦，即係佢又唔係夹派晒，佢又要 ABC， 佢又唔撚鍾意 CY， 咁但係更加同你林郑不和，嗰种嘴藐藐嗰种态度摊开嚟就係三个。咁你问我想边个得又唔得呢？基本上我冇资格嘅。咁因为事实呢，我昨日投票已经係委派咗我文化同行嗰15位朋友代我去投票啦，咁佢哋基本上係落选呢，咁佢基本上就唔可以将我声音带入议会囉，係咪？咁我都係一句啫，我投票俾佢哋因为 ABC。咁你话呢一刻讲就係话，喂，你究竟有几多个人真係认识曾俊华呢个人？点解一个小圈子选举你啲香港人，你唔记得你争取嘅係所谓叫全民普选嘅咩？你会见到好多人喺 Facebook 咁样讲嘅。有听单打的朋友已经知道，我上一集已经讲了很清楚，你以为你现在泛民争取的是一个普选吗？你以为你泛民有这样的能耐去还是争取他撤销831、定还是什么？现在那些东西是很浅白的， 基本上今次出嚟嗰个行政长官选举依然系一个北京非常之熟意嘅人。咁你话俾我听，泛民仲系喺度讲紧咩普唔普选？我调翻转头问你，咁究竟你入到去嗰票你投唔投呢？你系咪可以325个人话俾我听，我入咗去就系投白票啦？又或者我基本上我有能力运用我呢一票去 vote out 是但一个，但我唔用，因为我要政治正确，我要好似教主咁，要杯葛呢个不平等嘅选举，梗系得啦，屌！但我想问下呢325个人对唔对得住投票俾佢嗰啲泛民支持者？即系我想讲，好白嘅。当我喺度鸠噏嘅时候，哇屌，讲乜都得啦，讲完新型弓箭啦，揼骨啦，约下肚，你明唔明啊？嗰票唔喺我度啊嘛。但系当我系有责任将我选民嘅声音带入去嗰个所谓叫小圈子选举嘅时候，我系必须要 fulfill 佢对我嘅期望，呢个非常之紧要，非常之简单。所以当然有好多人觉得呢个选举系要杯葛嘅，当然觉得你系应该投白票嘅，当然你觉得你政治正确系三个人都唔应该揀嘅，亦都我非常之尊重呢啲意见。当我有得揀，或者当我有得揀去争取嘅时候，我梗系争取到最好㗎啦。但我争取到唔好，即唔系最好嘅，咁你系咪继续去喺而家有嘅继续揀呢？即所以呢，我系好捻佩服啲宅男㗎。即当嗰个唔系林志玲嘅时候，我唔结婚；即当嗰个唔系周秀娜嘅时候，我又唔结婚咯。即讲嗰个唔系娘娘嘅时候，我又唔结婚，因为佢唔白，佢又唔瘦，条裙又唔够短，波又唔大，眼又唔大，咪唔结咯。我呢世有几打机得唔得啊？冇问题嘅，系咪？有几多好似我呢咁窝囊嘅啫？即当佢唔系周秀娜，佢都系女人啦，系嘛？当佢唔系林志玲。咁佢了解我啊，係咪？咁係喎，人生係有好多事要做得好撚無奈決定㗎喎。咁但係嗰啲無奈決定係人生一部分嚟㗎嘛。你唔可能話俾我聽，我人生我就一定要同林志玲結婚，我人生一定要同周秀娜搏一次嘢㗎啦。喂，咁如果唔係嗰個周秀娜嘅幫我呢一世打飛機呀，咁好唔得合理㗎呢件事係咪呀？即係有時啲嘢你当然就话，哎，我系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我系一个所谓叫 KOL， 我觉得要政治正确，又或者我觉得自己从紧政，所以我必须要维护呢个政治原则。我点点点点，喂，唔好忘记，同时你系一个冇票投人，即系同时你系冇，即系你系冇能力掌，即系你系冇责任啊！嗰样嘢，当你冇责任嘅时候，你可以点？唔好似黄毓民咁咯，我要点？我要建国啊嘛！喂，我要点啊？我要永续基本法啦嘛，或者我要修改基本法啦嘛，几捻容易讲啊扑街！当你意识到黄毓民你揸住呢条路线，连个立法会议席都保唔住嘅时候，咁我想问下你，咁你系咪觉得就系话哦黄毓民冇得选，你不如解散咗立法会佢啦？啱啊，你嘅心态同呢个本土派一捻样咯，你就系同嗰啲咁烂人一样。唔系本土思潮有问题，系咁样无赖本土派有问题，系黄毓民有问题。咁你就要觉得自己同黄毓民一样啦。咁我咪觉得好捻理，好捻难理解咧呢件事吓。仲有啲嘢未讲晒，下一节翻嚟讲埋佢，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